不應該咧，我講先中文最後嘅，事前就倒轉咗咁啊。首先咧就多謝大家出席今日呢一個嘅集思會，真係衷心感激，多謝。另外咧都要透過呢個機會向阿黃太講聲多謝，亦都要同佢衷心致歉。因為過去嗰四年，特別過去嗰一年，老幫主同埋黃太面對嘅苦困同埋壓力，我係衷心感受到嘅。由五區公投開始，聽到佢個大仔被呢個嘅拘捕同埋監禁，我已經感覺個壓力同埋個風雨打落嚟咧，會越嚟越嚴峻。亦都睇到黃太同埋老幫主面對呢一個嘅壓力，仍然咬緊牙根，繼續推動呢個五區公投，繼續為香港嘅民主打拼。我自己心裏面咧係有無限嘅敬佩。大家俾啲掌聲佢哋好嗎？同阿黃太道歉，因為祝阿老幫主帶起即係呢個組織社民連同埋參政咧，我係罪魁禍首。因為其實我由2002年即係退出呢個嘅民主黨嘅時候咧，之前其實已經有一個嘅志願咧，係要組織香港嘅社會民主嘅派系。因為全世界任何嘅地區有民主選舉嘅地區咧，一定有一個強而有力嘅左翼。但係好不幸，香港原本嘅左翼呢一個嘅民建聯同埋工聯會嗰啲咧係偽左翼嚟嘅，嗰啲係黐住呢個嘅權力核心去撈油水啊，攞利益，完全漠視咗香港基層市民嘅苦困。民主派咧，大家都知道1999年嘅時候，民主黨個會大係反對最低工資嘅，呢個亦都係出賣基層市民利益嘅偽民主派。咁所以多年嚟，我自己一個宏願就希望可以組織起一個嘅左派。我亦都係有信心，如果喺適當嘅領導同有力嘅領導之下咧，香港嘅社會民主派系係一定得到呢個嘅市民嘅支持。亦都喺阿鬱敏領導之下，2008年嘅選舉係證實香港嘅左翼係有市民支持嘅。社民連喺籌組嘅階段，我哋喺呢一個嘅花園街第一次嘅集會咧，只係有100多人出席。今日喺呢個會堂，我同老幫主召開呢個集思會，去決定佢去留問題咧，有接近600人出席。呢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帳，亦都表示呢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是有市民支持的。有些人話退出社民連與否，或者最近社民連的內控是黨爭，包括一些面目模糊的人都是這樣說。但是我清楚話俾大家聽，繼唔繼續支持社民連現時嘅行委會，同埋退唔退出社民連，絕對唔係黨爭，絕對係一個政治誠信同一個人格嘅表現，亦都係一個個人道德嘅抉擇。過去唔同嘅意見，好多嘅漫罵對老幫主嘅侮辱，我當係一啲鬼津，當係一啲鼠輩細路仔唔識嘅亂咁講，都抹咗去算。但有3件事，我覺得係充分證明呢一個係政治人格嘅墮落，係一啲好醜陋嘅行為，絕對唔係政治路線嘅問題。3樣嘢， 一個就是我們的領導人過去幾個月來的不斷講大話，滿口謊言，是不是講真啊？ 不 是。你作為社民連的領導人，表裏不一，對著會員私底下講一套，對著我和老幫主又講一套，對著傳媒又講一套，這些人還有沒有政治人格？ 沒 有。 所以這麼沒有政治誠信，這麼沒有政治道德的人，這些人還攬著他，那些人有沒有政治道德？沒 有。 所以不要跟我說這些個面目模糊的人絕對不清，絕對不可以說自己是真正的民主派，這些都是偽民主派，是不 是？ 第二，三個支部的小校用這個趙連海、劉曉波來講笑和侮辱他們，這個是不是黨爭啊？我給電話長波，給電話陶君衡，我看完套片，他兩個都說沒看過，我說你快點看那套片，我說你看完覆電話給我，陶君衡就先覆給我，他說他沒有批准那段片放上去，他說他都不知道那個 LSD TV 是代表社民聯，他說那個不是代表社民聯的， 他接受另一個人的訪問的時候又說另一套，我說如果你這個不是代表社民聯，麻煩你叫他將那套片呢就拎回來，還有你必須要出個譴責聲明，我說如果你不出譴責聲明呢，我以後跟你沒話說，我說你去奧斯陸做什麼啊？去奧斯陸你是支持聲援劉曉波嘛？你竟然可以接受社民連的行為，社民連三個支部的成員去侮辱劉曉波，你是不是人來的？ 不 是。你跟我說這些是黨爭，你作為社民連的領導人，你是眼見你的會員，眼見你的核心成員，眼見社民連的領導班子侮辱劉曉波，你不譴責，你絕對不配稱作民主派，更加你去奧斯陸是做戲，表裏不一。第三個問題就是成立兩間註冊有限公司的問題，註冊另外兩間的公司秘密地去做，黑箱作業去做，隱瞞曬全部黨員去做，呢個係咪黨爭啊？ 唔 係，呢個係政治誠信嘅問題啊嘛。所以社民連嘅朋友，大家嘅支持者，發展到今日，當然我同老幫主都好痛心。喺我從政25年裏面咧，我未試過情緒同埋各方面咧咁低落嘅。但是大家今天的出席和過去過去幾個星期，網友在這個網上給了很多鼓勵的說話，我和毓民亦都傾過，我哋亦都會繼續呢個社會民主主義嘅道路。跟住落嚟嘅日子，我哋嘅工作同埋我哋嘅挑戰係會更加艱巨。比四年前成立呢個社民聯嘅時候，艱巨嘅程度係以倍計。但係，正如我上一次喺網台都講，我哋現時面對嘅壓力嘅打壓，同辛亥革命好多嘅先烈犧牲咗佢哋嘅生命，好多要被逼離鄉別井。我哋現時面對嘅苦困咧，同佢哋比較係微不足道。咁所以今年係辛亥革命100周年，我哋秉承著呢一個辛亥革命嘅烈士嘅精神同埋國父嘅遺訓，我哋一定要將呢個嘅民主 的道路去繼續走下去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日子，我們繼續在這條道路上繼續互相扶持。一會兒主持會要大家表示一個態度，我和老幫主一定會依從大家的決定來走這一條的道路。希望大家在這個民主道路上，大家齊齊繼續努力。多謝。